就上到超过9点多了。那通常礼拜天会比礼拜六教的多啊，那这样子不能回家的惨剧我不愿意让它发生，我在想怎么办啊。所以而且今天教的课对于某些同学来讲又觉得不够营养，因为其实我礼拜六的班我认识了，我就知道很多同学针灸啊远远超过我，那我在这边讲一些很粗浅的东西，他们在听了会觉得 我不知道他们感觉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来上课啊。同学啊，我们今天呢上课就从讲义的第六页下面这边开始上啊。讲义的第六页下面啊，我有画一个这个我这个课程呢的读书的计划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啊、的一个表。那这个表呢，我稍微跟同学说明一下，就是同学大概都知道张仲景是我们所谓的金方派的代表人物嘛，对不对？那这我们上一堂课也讲了张仲景的这个他的一些医学的研究方式，是把这个《黄帝内经》还有《汤易经》这两部书的内容啊交叉的放到一起，形成的一种辩证的技术跟一种内科学。那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有跟同学大概带过一下这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部书里面伤寒所行走的大概的框架，同学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先传哪一经啊，然后可能传哪一经，对不对？那这样就有不同的脉象，不同的症状啊。那《伤寒杂病论》的话，那当然还有杂病的部分啦。那杂病的部分是什么呢？好比说有一些不属于感冒的病，张仲景在讲一些概要的时候，在他的杂病例啊，就是杂病的这个总纲那个篇里面，他就有讲说，如果我们的一个人啊肝很虚啊，肝虚了，那接下来呢这个肝虚就会传成脾虚啊。其实如果要说阴阳的话，是肝阳虚会传成脾阳虚，那传成脾虚之后呢，这个人就会消化不好啦。那所以很多人他肝不好啊，他会一紧张就拉肚子，那个拉肚子就是在脾上面了，对不对？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那个也是作用在脾上面了。那张仲景在杂病例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治疗的原则，他说如果呢我们的肝很虚了，肝阳虚了，那要治的话要怎么治呢？他说要先食脾，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呀？就要先把脾填好，所以肝虚的时候要先填脾脏，那这个脾脏被填好了之后，补好了以后，肝就会同步同调的好起来。那这个在五行生克来讲，我们说肝属木，脾属土，对不对？所以这个阳虚而正克呢，就是一个五脏相传的原则之一啊。那同样的，那张仲景又讲说，那同样的呢，别的脏也是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类推。好比说，如果一个人他的消化机能一直很不好，那你说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补脾胃呢？我想补脾胃也是需要的，可是往往那样的人也需要补肾，对不对？同学能够明白吗？这个肾是人最根本的元气，那如果这个最根本的元气没有的话，那这个吸收后天的营养的这个脾胃可能也不会运作的好啊。所以呢就变成脾阳虚又会传成肾阳虚，对不对？所以在太阴病的时候，那个太阴理中汤症如果再严重一点，就会变成四逆汤症，对不对？它完全不消化的时候，我们补的不是脾而是肾，就是要用这种隔脏的治法。那这个隔脏的治法呢，在一般临床上面，我觉得我比较常用的情况是关系到肺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肺是一个娇脏啊，很娇嫩的脏，冷一点不行，热一点不行，那有些药如果直接作用在肺的话，怕我们的肺撑不住，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补肺的话，往往就多补脾胃，然后呢等到脾胃的阳气够了，那它就会怎么样啊，土就会去生金，对不对？所以就会让这个肺好起来。或者说如果这个人的肺太干燥了，那我们要让它比较 要滋润这个肺，如果你把一些润药直接打到肺里面的话，那这个肺也撑不住啊。所以我们就会我们知道肺的儿子金生水嘛，对不对？那这个金生水，所以我们从他的儿子开始补。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用六味地黄丸去滋肾阴，那肾阴到很够的时候呢，它就会倒滋回这个肺来。所以这个五脏是有这种相传的理论的。而这个相传的理论呢，我想同学将来啊，我们读到张仲景的杂病论会看得到那个痕迹。也就是说，张仲景他并没有在他的著作里面很清楚地说这个理论是怎么一回事啊，并没有。但是在他的这个实际的医术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做法啊，尤其是杂病方面。比如说我们现代人有些人会心绞痛啊，或者是我们说心脏的瓣膜病，对不对？或者有人心肌肥大啊，那这些瓣膜的病变或者是心肌肥大，往往我们的病类会归类于所谓的心阴实，因为它实际上的那个肉体有病变的话是属阴，对不对？能量是属阳。那这个心阴实的话呢，那如果你看张仲景很多处理这类病的方子，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则在里面，就是张仲景治疗这些心脏病的很多方子啊，它都是以活化我们的消化能力的药为主。也就是心脏病怎么不去治心呢？怎么不用我们一般医生，现在医生多半会想说，心脏病不是应该可以用附子来强心阳，然后呢再加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丹参啊，专门把心脏的淤血化开，那这样子的话它的疗效不是会很好才对吗？结果实际上啊，我们现在中医的临床，心脏病从脾胃来治啊，往往它的效果比直接去处理那个心脏要更有效。那这样子岂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张仲景他的书里面其实在说啊，心阴实根本就是脾阴实传过去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论点存在。那当然这个阳虚阴实啊，阴虚阳实，这些五脏的阴阳虚实呢，到底是怎么样在传的啊？那这套逻辑我想是在中医的表面舞台不容易见到的，但是很会这一套的五脏相传的法门的人，可能各位同学有人在网络上面看到说南投有一个什么皮字开头的医生啦，或者是台北现在在教书的萧胜阳医师啊，他们就是那一个派别的，那他们就会很清楚的去讲的，就是比我这课堂更清楚的告诉他的学生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有一次萧胜阳医师的那个学生就跟我讲说，他说他们老师说其实人的心脏瓣膜那些有些组织根本跟我们消化系统里面的那些肌肉是同一种的肌肉，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消化系统那种肌肉补好了，心脏才会好起来。那不是光在心上面作用啊，因为你直接作用在心反而救不到那些肌肉的状况。他们就有更深一层的解释。但是呢，我在这里只是要告诉同学说，除了六经辨证之外，这个相传跟隔脏治法啊，就是这一个脏有病，我们又跟它相生相克的另外一个脏去医疗它啊，那这就是我们中医的六经之外的一个五脏的法则。那么这个张仲景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派啊，那可是呢后来到了这个三国的华佗啊，那华佗的他医术呢后来在唐朝的孙思邈大概也算是这一些医派的继承人啊，但是像华佗到孙思邈到金朝的张元素这一块，那我都会带到一点说，他们就已经走上五脏阴阳虚实派的路线。那这个五脏阴阳虚实派啊，我们现在一般的十方啊，看一般的医院里面开十方的中医师呢，其实他们开药的方法有一个很高的比例呢，就是这个五脏阴阳虚实派的残骸啊，不是真正的五脏阴阳虚实派。真正的五脏阴阳虚实派啊，除了知道这个脏怎么泻怎么补之外，其实还会知道怎么用别的脏去治这个脏，那个才是真正的五脏阴阳虚实派。那这个残骸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说在华佗的中藏经里面啊，它就有这个 有开始帮一些病做归类。什么叫归类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张仲景的在这个他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并没有依照人的五脏六腑去严格的归类他的病。同学如果是有读过《伤寒杂病论》的同学就会知道，哦，胸部绞痛就叫做胸痹，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气喘，可能是心脏病，可能是消化不良，就是都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并没有归类说，哦，这个胸部绞痛的病一定是属于心脏或者是肺脏，并没有。而张仲景开药也是一个做一个整体的调节，并没有把他的药归属于哪一条经或者哪一个脏啊，或者哪一个腑。可是到了华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做了这样的研究，他就喜欢去把说，哦，这样的一种病呢是你的小肠太虚了，这样的一种病呢是你的心脏有热，就是帮你的疾病做某脏某腑的归属啊。那这样的一种思考，像孙思邈的千金方或者是千金一方也继承了，只是孙思邈他是真的是两手刀啊，他一方面也是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在归类一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孙思邈的那个千金方里面就有这个啊，比如说小肠门或者大肠门，就是如果这个人大肠虚了会怎么样，大肠太实会怎么样，就有这样子归类了。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直到了金朝的张元素啊，那就开始产生了一个中医的所谓经方派跟实方派的分水岭。那这个分水岭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张元素呢沿袭了这个华佗或者孙思邈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辨证跟分类的系统之外啊，他把我们的用药啊也套上了这个系统。就是从前中国人当然也有说某一个药会入哪里，比如说什么五种颜色的灵芝啦，五种颜色的人参啦，中国人就会很容易觉得说啊，红颜色就是入心啦什么。但那个在张元素之前，这种资料是很散杂的，没有很用力的在做的啊。就是张元素之前的本草书说什么本草会哪一味本草会入到哪里补到哪里，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可是到张元素就给了我们中国的这个药学啊一个所谓的药对的观念，也就是所谓的归经的观念。那张元素他就会说，比如说我们如果肝脏很虚的话，那我们他就会说可能补肝的药是乌茱萸啊，不是乌茱萸，对不起，山茱萸跟五味子是比较补肝的啦。那如果我们心脏有热的话，就会说栀子啦，黄连啦比较退心火啦，或者是那我们当然在张仲景的方的实践里面也早就知道石膏特别能够退胃火，或者什么药特别能够退小肠火，这大家都会有一点概念。但是张元素呢就特别的提出某个药会入某个脏某个腑，然后呢某一些药一定会入到哪里去，就是帮这边做了归经。那这个归经呢在也我觉得这归经这件事情是无所谓对错的，它也是一个观察点嘛。你说一个比较酸的药，我们现在做研究都会知道，哎，酸的药好像就比较容易跟肝脏起作用啊，就是一些很西医化的中医研究也能够研究到这种东西。可是呢张元素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用药的方法拍板定案以后，那中医就会开始比古时候的上古的这个经方的世界就会多出一种用药的思考。那个思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如果会把脉的人呢就一面把脉就说，哦，这个人心脏有火啊，心火有点旺，那心火旺的话那退心火要加黄连啦，那黄连的能量还不是直接集中在心，可能在胃，可能在心，所以呢我们要把黄连的药性集中一点，那我们再加点菖蒲啊，这样就可以把黄连锁定在心这边。然后呢他的胃呢有一点虚啊，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再加一点补脾胃的药，比如说加一点白术好了，或者加一点甘草人参啊，然后呢它的下焦有一点湿，所以我们加一点泽泻，加一点茯苓，加一点车前子，然后看看它的肝怎么样，肝血不够啊，那这样子当归也要加一点啦，然后呢这样子加加加啊，那最后呢一点药就完成啦，80几味药啊，药房非常高兴啊，就是真的是大户啊大户啊。那 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所开出来的方是不是真的很有疗效呢？那这样子就真的有一点赌博的调子咯。所谓的十方派，它的疗效好像比金方派要混沌，要不明显。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学会了这个系统以后，开始就对那个病哦，就开始忘掉那个人体的整个呼应结构，而把那个人拆成五脏六腑这样去开药。那其实这跟我们中医嘲笑西医的说，你看你们西医哦，这个科只会看神经，那个科只会看眼睛，不是差不多吗？啊，就是把一个整体的人也拆掉了。那所以呢，那么但是呢，在这样一个五脏六腑的辩证跟开药的系统里面呢，其实中医啊渐渐的就会忘掉了一件事，忘掉那个原本的五脏阴阳虚实的理论是怎么一回事。原本的五脏阴阳虚实是你可以用这个脏去治那个脏，对不对？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整体观念的东西。可是那个说哪一个脏的怎么样的阴阳虚实会传到哪个脏，那一段我应该说是短短的口诀嘛，就是萧振阳大夫或者是南投的某位先生他手上还有的那个东西。其实听说那个东西到张元素的时候还有，然后在张元素之后到今天一直在中医的表面舞台是失踪的，就是中医的表面的江湖是完全不知道那个东西的。所以五脏阴阳虚实就那个转法就再也不能够运用得很好，然后就变成大家就对着这个脏开药啊，什么退心火泻肝火怎样怎样。那这样子形成了一种药与药的呼应结构变得很差的一种开药方法啊，那大概就是如今的这个十方派的一种思维了啊。所以说金方跟十方它的差别在哪里？当然它整个的思路的差别是在这里。然后中医呢进入了十方派的时代以后，大家熟悉了这个思路以后啊，就再也不熟悉去看张仲景的那个方剂在干什么了。比如说张仲景的桂枝汤，其实桂枝汤里面桂枝跟芍药是形成一个呼应的结构的，甚至里面的生姜跟大枣也是形成一个呼应的结构的。可是如果是用一个十方派的眼睛去看桂枝汤的话，他就会觉得大枣就是滋补脾胃嘛，那生姜就是驱除风邪湿邪嘛，那桂枝就是会走到手臂上驱风嘛，那芍药就是养血嘛，啊养肝血啊，然后收敛元气什么，然后到最后十方派看桂枝汤就觉得好像这个方式感冒不太会有效的样子嘛，那我们用别的药好了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用了这个药对跟归经的逻辑呢去看经方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跟可能张仲景时代看到的不一样的方子，同样一个方但是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判断啊。我常常说这个东西跟诺贝尔文学奖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觉得很好看的东西，因为没有翻译成很好看的英文，所以都得不到诺贝尔奖。然后翻译成英文得到诺贝尔奖，我们都觉得其实很难看的，对不对？但就是变成这样子，就是他的翻译的语言出了问题啊。所以呢，所以在张元素之后呢，产生了金元四大家。那金元四大家就是，那这四大家其实都是一个，就是继承了张元素的思考而发扬光大。虽然各有各的用药的方法，有人喜欢用寒凉的药，有人喜欢用滋阴的药，有人喜欢用补土的药，补土就是补脾胃的药，但基本上他们就已经是张元素的这个思考的延续，而五脏相传的那个治法就慢慢在中医的世界淡掉了，就退出这个表面的江湖了。那这个十方派啊，在中国在金元四大家之后呢，中国就开始进入十方派的时代了。那十方的意思就是后代随着时代的演变后来创出来的方。那么 中国进入的十方派，而那个时候一直从中国挖这些文献资料过去的日本呢，它又变成怎么样的状态呢？就差不多啊，这个我想清源寺大家是十二三世纪的人吧，啊，十三世纪。那在日本差不多十六世纪的时候呢，他们日本人把我们中国的一些方收集过去，其实很多现在中国早就失踪的一些资料啊，在日本人收集的古方书里面都还有啊。像日本有从前有一个收集出来的，应该是唐朝还是隋朝啊，那个时候收集了一本医心方，那很多现在中医已经找不到的方剂里面都还有啊。那到了这个到了这个中国的十方派兴起以后呢，差不多十六世纪初的时候吧，日本呢也开始跟进啊，就进入日本的这个十方派时代。那日本的十方派呢，他们称之为后世方派。可是呢，因为金元四大家开始啊，中国的医生啊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小习惯出现。这个小习惯呢，民国初年的运铁桥先生是批评说，很喜欢把它裱框装框。什么叫裱框装框呢？就是自从金元四大家开始啊，好像中国的医生在写书的时候都会，就是开药是开自己的药啊，但是他开了之后他就会就写一段说，我用的道理啊，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就好像把《黄帝内经》的话引述过来装点一下门面，这种做法，但这不一定是错呀。但是也不一定是很尊重《黄帝内经》啦，因为其实《黄帝内经》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讲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抓一小段出来，其实有危险性的。可是呢，因为十方派开始之后，中国人的医师有这个习惯出现，所以呢，这些非常认真的去接收中国的情报的日本医师，就觉得这些后代方的，就是十方派的中国医师呢，真好啊！每一个病呢都要去推敲跟经典的病机的关联，这才叫做追本溯源呐。那张仲景呢，根本什么道理都不讲啊，就是只丢一些症状跟药啊，这个不讲道理不行啊。我们必须要就是找到这个中医的源头，把道理搞清楚。所以呢，日本他们的后世方派呢，反而是被称之为溯宗派。就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遵循古经典的派。然后呢，因为在中国呢，十方派开始以后，中医的总体疗效也在下降当中。那同样的呢，日本呢，在后世方派开始以后，总体疗效也在下降当中。那然后呢，下降当中呢，医生就必须做出一些弥补措施，代偿反应。那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尽量要多讲点啊，你这个是什么心阳虚，什么脾阳，就是那种很玄奥的黑话啊，那种引自《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等等的那种伟大的话语要多讲点。所以就变成医生的嘴巴越来越厉害，然后医术越来越不行。那到了这个日本的十六世纪啊，十六七世纪的时候，好，不对，十六世纪开始有一个，就开始重新有日本医生呢，说要，就是古方派啊，就是要重新这个振兴张仲景的医学。那古方派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金方派。那金方派其实在我们中国十方派出现以前也没有人知道谁是金方派，对不对？那时候就是中医嘛，对不对？后来出现了十方系统以后，开始我们觉得好像怪怪的，要去找回一些什么的时候啊，去读张仲景的书，变成金方派。那他们这古方派呢，最代表的人物是后来啊，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叫做吉义东栋啊，有西马斯托托啊。那这个吉义东栋这个人呢，在日本被称之为医杰。怎么样呢？这个人很可怕的啊，他对于这个当时日本的这个后世方派有非常强烈的批判。他就说，这些医生都是阴阳医。什么叫阴阳医？就是跟你讲五行、讲八卦，一直讲，然后病都医不好啊，就是跟算命师一样。所以呢，他就很火大，所以他就认为说，害得中医堕落的元凶呢，就是看 看病又看病，张仲景说头痛相降，恶风有汗，就是桂枝汤这样开人就医好了，不要再去想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了，只要看外面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他就说这些阴阳医的这些讨论病机啊，就是这个病啊，有一个病，这个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病机呢，他认为全都是错的，都全部都是邪门歪道。就是他说真正中国的伟大的张仲景只看症状就开药了，其实不是这样。张仲景是也会讲到病机，而且张仲景凡是讲到病机都讲得不很好，就张仲景他医术非常好，可是有些东西就人有强项弱项嘛，那没有关系，但也不是都不好啦，只是有些地方的确是有点怪怪的。那他就但是因为他的医术非常的好，所以他就踏平了整个日本的中医界啊，这些汉方医界，然后打下一个什么基础呢，就是极易东动之后，日本的医生再也不谈病机，再也不读黄帝内经，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因为他医术好，所以好像一家家踢馆还怎么样，就是反正平定天下，然后天下以《伤寒杂病论》为尊了，就这样子。然后呢，他的书，他写一个书啊，叫做《药针》，就是他认为用药，如果你去想这个药入对我们的内部做什么事，那都是邪道。我们只要看外面的症状就可以了。就像我们中国人有一位治那个黄疸，有时候会用到药，叫做茵陈，有没有听过？茵陈蒿啊，这个将来教《伤寒论》也会教到这味药的。那我们中医呢？我们中国的中医都会说，茵陈蒿呢，清热利湿，对不对？所以能够退肝胆之黄，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讲。可是呢，急急东东就说，茵陈蒿，如果你讲它清热祛湿，打了一分啊，就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茵陈蒿治的是什么？告诉各位同学，治的是黄。啊，就是这样子，他用药是这个样子用的，他就非常严格的规定大家不可以去思考内部发生的病机，乃至于今天的日本的医生啊，都还是沿袭了极易东动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他们学就学西医的病理学，然后他们用中药的时候就尽量就是看症状来用药，那至于哪一个药是利水的，或者哪一个药是怎么退心火退肝火，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啊，就比较没有。所以这就是日本的这个金方派石方派大战的结果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中国呢，中国是石方派啊，走到明朝末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有一个理论是这个薛立斋开始说的啊，然后后来有一个赵养奎啊，就是赵献可呢，他开始在他的一部著作啊，《医贯》这本书里面呢，他写说，那这书大家不用看也没关系啊，因为这个书看的医术会变得很狭窄。就医贯看了之后，到最后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哦，原来什么病都吃补中益气汤跟六味地黄丸就会好。这个一个补先天，一个补后天吧，对。那医贯呢，他就但他在里面就提到一些论点，就是说他说人其实啊，这个肾阳，也就是我们说的命门火啊，是很重要的东西，有了这东西人才会真的健康起来。那至于脾胃之气是后天之气，那也很重要，所以要吃补中益气汤啦，四君子汤，就先天后天都要补嘛啊，这样子。那他的这个论点呢，就是他开始正式的提出我们人一定要有肾阳才能活得好，那这个论点在当时并没有很被中医界接受，那或许中医界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开寒凉药或怎么样啊。那这个赵献可的书到了清朝初年的时候呢，像那个清朝的徐灵胎啊，还写一本书叫做《医贯编》啊，专门来骂这本书的。那这个他的，但是呢，赵献可的医术到后来啊，会比较漂亮的是体现在清朝初年的傅青主的医学上面。那傅青主的这个医学资料又有很大一部分留到一个叫陈士铎的人手里，所以我们就通常把陈士铎跟傅青主啊，都把它视为是同一个流派这样子。那到了傅青主，就是十方派，照理说我们这样的分经开药啊，就这样子开到后来好像 就他差不多那个药就是那样子了。可是到了父亲主的手上啊，十方派的那个用药又重新开始出现了那个从张元素开始消失掉的那个东西，就是父亲主跟陈世卓的医书又开始会谈到说，哎，你这个病看起来虽然是这个脏虚，但是其实要从那个脏补才补得回来，怎么样，就他开始又重新出现那个系统了。所以到底那个系统是怎么样出现在父亲主的方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会知道一般中医师开的这个自己开的这种十方其实不太讲究结构，可是父亲主的方又开始讲结构了。虽然他是用十方的药理在开药，可是他会比如说有一个方子，他会地黄人参放到三两，可是柴胡只放五分，金芥只放五分之类的，就是他那个药量的悬殊会让你看得出他有一些特殊的结构存在。不然的话我们一般那种把脉开药不是都各放两钱就对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就你知道各放两钱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那个病人吃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下次来可能会少掉一两个症状，然后你再把那个药拔掉，对不对？就这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哦，当然是这样子的一种开法，这叫牛药法则哦，就是很好的开业术哦。那这个父亲主派跟陈世铎的资料啊，就重新又开始讲到五脏相传，而讲的比较多的可能还是五脏的阳虚的状态吧，就是至于阴实怎么医，或者是阴虚或者是阳，就是阳实怎么医，但是那个好像比较不是重点。就五脏相传，父亲主的那流派还是以阳虚为主，就是比如说肾阳太虚的话，就不能够怎么样生出肝阳。